他哭叫着：“菲德尔，我不能。”对面的大胡子卡斯特罗笑：“是，没人能。”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。 我在北京大学任教，对于一个作家来讲，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。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，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